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今天呢想跟大家啊聊一聊这个西班牙的话题啊。为什么要聊这样的话题呢？可能也是我自己吧对世界史吧比较感兴趣啊，然后也认为比较重要啊，然后呢也觉得吧给大家分享啊，这个分享吧可能能帮助大家就是说给大家一些启发吧，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自己呢加深这方面的理解啊。我收集的材料吧也不算多，自己呢就是平常看的阅读的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多啊，可能就是说稍微有点系统性，但也不是特别的深入吧啊。前阵子吧我看到一句话啊，就是自己吧就非常的认同啊，这句话就是一个美国啊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啊里普赛特他说的啊，他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啊，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啊，就是说啊人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啊，你了解一个国家需要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深入的对比啊来了解哈。我这话真的非常赞同，为什么呢？我大概从2017年嘛就开始注意，就说大量的收集，不是像以前可能是零星的收集一些主要国家的，比如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历史啊。但是从2017年起我开始就是大量的收集，就是那些哪怕是小国，什么摩洛哥呀，什么孟加拉呀，或者是甚至说像缅甸呀、泰国呀、尼泊尔啊这些国家的历史，我基本上也都收集了好多，大概也得有两三百种吧，而且有的都是收集了好几种啊。反正我觉得研究世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自己可能也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吧啊。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因为时间有限嘛，好多都没有来得及看嘛哈。我先今天进行的这次分享关于这个西班牙的哈。我先说吧，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西班牙哈，就是西班牙这个国家其实也挺重要的啊。首先说吧，他在500年前是一个超级大国啊，算是一个欧洲的霸权吧，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非常之强啊。但是呢后来他就衰落下去了啊，慢慢的衰落下去了啊，甚至到1898年吧，像他的海军啊就在美西战争中被美国基本上全部歼灭了，没有海军的这个国家啊。所以我说那个弗朗哥嘛，就是后来那个独裁者嘛，他年轻的时候啊其实想当海军啊，想上海军军校，但是西班牙没海军了，那时候基本上啊基本上没有了啊，反正可能重建了一点，可但是基本上相当于没有了，所以弗朗哥后来又进入陆军了啊。然后还有吧，西班牙在四年前恐怖事件非常多啊，一会儿可能提到，就04年发生了一个啊，就是伊斯兰激进分子吧制造了一个火车爆炸案，炸死了有191个人，伤了大概有一两千吧。还有西班牙有斗牛的，有奔牛节啊，然后西班牙内战，这个都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是这个弗朗哥呀，从弗朗哥那种独裁啊到这个民主的转型吧啊，包括后来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些运行的经验教训吧啊，我觉得我们也都需要啊哪怕很浅显的了解一下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下面我就说吧，我分享的内容的这个主要的参考资料哈，主要就是，这个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西班牙史》啊，从15世纪至今，这是一本，算是近代史吧，西班牙的近现代史啊。这本书很短，大概有8万字吧，啊，作者是一位德国人。然后呢，还有一本叫西班牙史，是一个法国学者写的，叫让德克拉，这本书吧比较厚，600多页啊，这是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啊，这个书可能截止到1980年代吧啊。但是我刚才说的那本书啊，就是西班牙史从15世纪至今，是截止到2015年啊，就是很近的一本书了，也是大概去年年底出版的吧。还有一本就是西班牙现代史论啊，这本书大概有800页啊，这是一个西班牙人写的。但是这本书吧写得很早了，它截止到1975年，就是那个弗朗哥这个政权嘛，弗朗哥就是刚死了吧， 就是到那时候哈，然后还没有进行民族转型的时候啊。还有吧，就是叫西班牙之魂啊，作者是一位英国人啊，南京大学出版社啊。这个书吧实际上是写到2005年前后哈、啊、但是这个书出版的很晚，大概是2013年才出版的啊。这个作者吧虽然是个英国人啊，记者，但是他在西班牙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待了20年了，在巴塞罗那待了2年，在马德里大概待了18-19年了哈、啊、他算是半个西班牙人吧啊。他通过一种对比性的认识，可能对西班牙的认识吧较为深入啊。然后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吧比较特别了啊，这本书叫《大海战：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啊。这本书吧写得很专业，很有启发性啊。他介绍了12次西方历史上的大海战啊，但是这其中吧有几场跟西班牙有关系啊。比如说这个第一场啊，就勒班陀啊，这西班牙参与的啊。然后第二场就是无敌舰队啊，远征英国啊。然后呢还有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特拉法尔加海战嘛啊，就是说主要这个是英国海军和法国海军啊在对战，但是西班牙海军吧也在其中，但是就反正被打得很惨。好的，下面我就书归正传啊，我这个就简单的聊一聊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历史吧啊。我先简单说说这个西班牙的地理吧哈。西班牙它那个伊利比亚半岛吧，它在那个岛上啊，在属于欧洲的西南部啊。这个岛大概有58万平方公里啊，其中西班牙部分可能有50万平方公里，还有葡萄牙大概也有7-8万平方公里吧啊。到今天它的人口有多少呢？可能有4-5千万吧啊。其实它这个地方吧，就是海拔比较高，其实它实际上海拔比较高，在欧洲来说瑞士海拔比较高，但是西班牙海拔是啊仅次于这个瑞士的，就海拔也非常高，平均海拔好像也得700-800米吧，到处都是山啊。所以说西班牙啊，它发展经济啊，发展农业，好像它很多地区吧都啊，没有这个优势，所以说它这个受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就是说好多高山呀、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阻隔非常严重啊。就是说到1900年那时候，就是好多西班牙的地方都像中世纪一样，他们的那个状况就像中世纪一样啊。然后彼此之间的这个来往非常少，就是说后来吧，就是算是前30年40年之前才开始就是修铁路啊啊，就是修那个这些交通啊什么的，这个才开始让西班牙就是渐渐的就是说这之间的这个联系啊哈、啊、交通的联系啊，这个物质的联系啊，经济的联系啊，才开始逐渐的加强啊。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啊有点晚了嘛，就是说我说为什么要晚了呢，就是说西班牙各个地区吧，它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分裂主义情绪啊，它有点强。我觉得吧，跟它历史有关系，但是也跟这种地理环境的这种阻隔呀、这个交流少啊，它也有一定的关系。好，我到后面可能会提吧。啊，下面就介绍这个西班牙的它这个历史吧，哈。在以前吧，反正就是我也搞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比较乱啊，可能什么凯尔特人呀、什么入侵呀，反正乱七八糟的入侵吧。啊，大概在公元前啊那个3世纪吧，就是被迦太基给占领了，西班牙很多地区被迦太基占领了啊。迦太基就是北非的一个海上的强权啊，跟罗马进行那个争霸的那个国家啊，他占了西班牙好多国家。西班牙吧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啊，就叫剑，他那个剑非常出名啊，就是说非常好用，然后非常坚固吧，反正是在作战当中优势很大啊。后来吧罗马人就是说就学到他这个技术了哈，用西班牙剑去作战。然后后来吧，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当中啊，就是那个罗马的这个著名统帅叫大西庇阿吧啊，他啊就是说那个汉尼拔啊进攻这个意大利本土，但是这个谁吧，西庇阿叫有点像围魏救赵了，他去把西班牙给打下来了 攻占了西班牙，反正后来吧，西班牙嘛，基本上就是罗马的了啊。这个大概就是公元前202年的事儿吧，哈、啊。然后一直持续到，哈、啊，大概公元478-484年吧，就是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啊，大概这样就是接近700年啊，都在罗马手里啊。那么后来是被谁占了呢？就是蛮族入侵嘛，然后应该是哥特人，后来建立了一个叫西哥特王国，啊，这就属于西罗马帝国崩溃了的时候啊，然后又持续了大概200多年嘛，反正当时也有点比较混乱啊，也就是反正是蛮族嘛，属于哈。后来是谁来入侵的呢？就是崛起的这个阿拉伯人啊，阿拉伯人从北非啊又打到了西班牙。然后把西班牙大部吧基本上都给占领了啊，所以说西班牙就是跟欧洲国家它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它被这个所谓的穆斯林的这个势力给占领了啊。后来吧，就是这个基督教势力和这个穆斯林势力吧就拉锯啊，就所谓的这个叫收复运动啊，这个收复运动啊横跨了大概800年吧啊，就算是从这个阿拉伯人入侵啊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最终完成呢啊，就是到公元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那一年啊。你看多少年，我这将近800年，反正700多年吧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反正一开始吧，是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是那个伊利比亚半岛上的好多的这个基督教国家吧啊，就比较乱，互相内战啊，然后给了阿拉伯人以机会。后来阿拉伯人占领了以后呢啊，阿拉伯人内部啊他也开始纷争了啊，也开始纷争了，然后给了基督教势力以那个可乘之机。但是后来吧，然后就是基督教势力占领了地盘又大了，然后他们之间又纷争啊，然后甚至还拉那个阿拉伯国家作为联盟，反正比较乱啊，反正都比较乱啊，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吧，就是西班牙就是说伊比利亚半岛上嘛，有两个重要的基督教国家开始崛起啊，一个叫卡斯蒂利亚，一个叫阿拉贡啊。这个卡斯蒂利亚呢，就是在西班牙，当时在西班牙的北部啊，后来他又占了好多地方，就是占领了这个西班牙的中部吧啊。这个卡斯蒂利亚对这个西班牙影响很大，就是今天的西班牙语就是卡斯蒂利亚语啊。卡斯蒂利亚的这个中心地区啊，就是这个首都马德里啊。然后阿拉贡呢，他就在伊利比亚半岛的这个算是东北部吧啊。大概就是到了就是1450年前后吧，然后卡斯蒂利亚的一个公主吧，然后好像是逃婚吧还是怎么着，她反正就嫁给了阿拉贡王国的一个王子啊，她爸不同意啊，她就嫁了。然后呢，这个公主的妹妹还是姐姐吧，就是做国王了，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然后后来就死掉了，然后这个公主叫伊莎贝拉，然后她就去夺王位嘛啊，最后成功了，她虽然是阿拉贡国王国王子的媳妇，然后但是她又成为了那个卡斯蒂利亚的王国的这个国王了，女王就是她。这个时候呢，阿拉贡王国就是那个她那个丈夫啊，也做了阿拉贡王国的这个国王了啊。这样的话夫妻两个都成国王了，最后这俩国家就合并了，就是阿拉贡王国和这卡斯蒂利亚他们就合并了啊。这个谁其实很重要的，这个伊莎贝拉是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啊，被称为武士女王嘛啊，也是就是在西班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这就是他两个国家合并以后啊，就开始成为西班牙这个大帝国崛起的这么一个标志吧啊，然后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这个啊，就是快最后完成吧，这个叫收复运动啊。就是说这两个人结婚吧，就是伊莎贝拉和那个 斐迪南完婚这一年是1469年啊，这两个人的结婚吧就成为后来西班牙走向统一的哈、啊、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然后吧这个国家吧好像就是中央集权开始加强，然后军队摆脱了教会的影响啊，听命于国王。然后吧就是说1492年吧啊，在西班牙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啊，也是决定西班牙命运的一年。看这一年就是啊 ,1 月2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入主格林纳达啊，为收复失地运动画上啊圆满句号，就是说穆斯林的最后一个据点啊被攻占了。然后不到三个月他们已下令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境内。啊，就是说他们吧啊把那些什么犹太人啊什么穆斯林好像都赶走了。啊，其实这里边人好多都是那些就是说技术工人啊，反正就是比较有文化的有技术的人啊，这是西班牙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啊，一位效忠于卡斯蒂利亚王室的热那亚航海家啊，也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三个事件注定对后来西班牙的历史产生最为重大的影响啊。就是说这个西班牙王国吧啊，就是说他啊，就是说奉行这个宗教不宽容吧，啊，就是说啊，对这个教会的这个加持吧，非常看重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世俗权力吧，反正就是需要得到这个神权的这种加持啊。这个西班牙还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啊，可能这个宗教裁判所可能属于他这个世俗权力掌握吧啊。然后宗教裁判所是一种国家情报机构，旨在维护宗教所说的纯洁性啊，尤其是对有异端嫌疑的犹太穆斯林改宗者进行控制。此外，宗教裁判所还是西班牙国家形成过程中确保内部统一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前面说了，就是西班牙王国吧，就搞得很不像话，啊，就是这个国家吧，就是比较专制吧，啊，然后就是加强对贵族的什么控制呀，加强中央集权呀，然后甚至还啊对教会进行控制，啊，然后就是说。奉行这个宗教不宽容什么的啊，国家取消了曾经对啊少数持不同信仰者的保护，宗教不宽容成为国家信条，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海外，基督教的传教理念都发展成了一项国家任务，谁拒绝皈依基督教谁就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自此之后，宗教构成了国家政治统一的基础啊，西班牙的中世纪结束了。前面提到那件三件事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看收复失地运动啊完成了以后啊，就是开始西班牙就啊开始就是他把染指欧洲了啊，染指地中海地区啊，成为一个强权国家。然后呢就是说他把那些什么人赶走啊，技术工人呀、啊、然后啊有文化的人呀 啊然后采取这种啊宗教极端政策吧，对他的这个经济啊各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大啊，非常消极。啊，为什么西班牙后来就没成为啊，就继续成为一个啊，就是说一个比较有影响力大国呢？啊，也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啊，就是他也是啊，不断的争霸吧，啊，不断的这个征战，反正就消耗很大的国力，然后经济上又缺乏支持啊，反正就是那些技术工人的流失吧，反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发现美洲大陆吧，啊，就是说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首先呢他就是说有大量的金银啊，然后流入西班牙，他也占领了好多的殖民地吧啊，然后好多的这个资金吧啊，为他这个争霸呀这个扩军呀这些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啊，但是因为他打的仗特别多啊，这些钱都不够啊，他还大量的举债啊，借了好多好多的钱，把国家财政都快压垮了啊，实际上这对经济的压迫性非常之大啊，因为他反复的征战，跟欧洲好多国家都进行啊征战，甚至跟土耳其也进行征战。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地中海的这个贸易圈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去了啊，促成了英国法国等国家荷兰等国家的这个崛起啊，因为以前的这个经济贸易圈啊都在地中海附近，像商业发达技术发达的国家原来都是地中海国家，比如说像这样的商业城市热那亚呀威尼斯呀啊，其实这里边他们的海军原来都非常强，他们的技术也都非常发达，商业也非常发达 啊，其实西班牙当时也是沾光的，就是西班牙它当时其实经济也非常发达，它的税收也挺多的啊。以前那些欧洲国家、西欧、北欧国家其实都像锄强配壤一样啊。西班牙它一个地方的税收顶英国全国的啊。后来为什么英国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就是说啊，就是说明令哈、啊、英国的船只啊要抢劫那个西班牙的那些船只啊，就是抢劫海盗行为啊，就是因为英国他也没有钱啊，他就是要抢啊，就是要抢，最后引发了这个无敌舰队啊远征这个英国啊。我先说这个勒班陀海战吧啊，这个勒班陀海战首先就是因为土耳其和这个威尼斯的这个矛盾引发的啊。威尼斯本来它是有力量的，它有力量跟那个土耳其啊就是说单独作战，但是后来它为什么又不行呢，就是因为爆发了瘟疫啊，就是威尼斯的海军啊还没开战它基本上都快死光了，就是瘟疫太厉害了，因为当时这个环境特别恶劣，在船上的环境啊，然后医疗条件又特别差啊，卫生状况又特别差，这海军还没对战呢，这死了四万人了。然后呢他不能不啊求救教皇啊，然后又求救这个西班牙海军嘛，因为当时西班牙占了好多地方，占了意大利半岛上什么西西里啊，还占据了欧洲好多地方啊。甚至于吧，后来西班牙吧他的就是说他国王吧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啊，成那个哈布斯堡家族的了。然后哈布斯堡家族吧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啊，因为当时的这个什么奥地利、西班牙呀什么这些都连成一片了，然后在世界各地占了好多地方啊，成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啊，好的，我前面说的有点乱哈，勒班陀海战吧，在西方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啊，但实际上它没什么作用，没什么影响，对什么有什么影响？其实就是一种，好像就是精神上的一种影响。你看哈、啊，把那个穆斯林啊给教训一顿啊，实际上没什么效果啊，就是说这个直接的这个战术上的胜利啊，它没有什么成果，没多大的成果哈、啊，人家土耳其的目的又达到了。就当时吧，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把那个土耳其海军给打败了吧，啊，但是后来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西班牙呀，什么教皇啊，什么威尼斯，他们之间自己又内讧了啊，反正乱七八糟的，实际上这个战果也没巩固啊，这就是勒班陀海战。然后接着我说了，这勒班陀海战吧，发生在1571年，啊，1572年吧，然后16年后就发生了这个无敌舰队。哈、啊，远征英国哈、啊，我想要说就是说，那个你看这个装备了这么一支强大的舰队，当时在世界上几乎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连中国什么恐怕都不行，哈、啊，因为他需要花好多好多钱，啊，而且你那个技术也得跟上，是吧？好多好多钱，装备海军还特别烧钱，哈、啊，影响非常之大，对财政哈、啊、这个体系的这个考验非常大，啊，然后你还有技术吧。就是说，但是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大西洋里边的浪非常厉害啊，它那个浪比地中海里的浪厉害。地中海里边的船，啊，就是说作战可以，但是你开到大西洋里去，可能就不行了啊。这是西班牙第一个，它的这个不利条件吧啊。然后第二个不利条件啊，就是他那个有经验的海军统帅突然死了啊，这事儿就没人了。哈，然后就选了一个人，那个国王吧就觉得他非常可靠，其他人都不可靠，其他人就算有能力但是不可靠啊。但这个人没当过海军啊，这人品格很好，但是没有作战经验，人家说你别让我去，我不能去啊。但是国王说，哎，你看现在找不到别人了，你就去吧啊。反正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作战行动吧也都不顺利，然后联络吧也不顺利然后就开始跟那个英国对战吧，然后英国吧，他那边船非常小，但是他也有他的优势啊，他们也之间打了几仗啊，就是那个英国吧略占上风。但是真正把无敌舰队摧毁的是什么呢？哈、啊，就是这个风暴啊，风暴把这个无敌舰队给摧垮了。好、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英国舰队吧， 啊，你看是不是取得很大的胜利啊？但是也很奇怪，就是说当时把这个捷报报到英国女王那里去的时候，哎，大家都高兴过头了啊。然后这个粮食补给啊什么的这些事情，好像就停滞了，就停止了。结果造成英国海军白白的就饿死好多人啊，伤病好多人就白白死了，然后损失也非常大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是西班牙的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哈，因为他这个就是重金打造的啊，这个英国可能也就是多死了一些人哈，那个物质损伤可能没这么多啊。促使西班牙衰落的吧，还有就是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这个战争哈，这个战争差不多进行了80年啊。就是西班牙吧，就是说荷兰吧，以前那个低地国家它是西班牙的领地啊，它属于西班牙国王统治。但是可能比较暴虐或者说压榨比较重嘛，然后西班牙不是荷兰那方的人吧，他们就开始造反啊。结果就是打得也非常残酷，这西班牙的镇压非常残酷，但是你反抗也非常厉害嘛。结果一下就打了80年啊，把这个西班牙的国力啊消耗的非常严重嘛。最后结果荷兰还成功了啊，成了一个那样的国家，有点像贵族制的国家吧啊，贵族共和，有点像那样的国家。反正这个无敌舰队吧，啊，远征英国失利啊，这是一个西班牙大帝国啊，它衰落，这个强权衰落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吧，啊，就是我再总结一下吧，就是说西班牙啊，它为什么就是说后来落后于英国、法国了呢？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它这个战争特别多啊，然后老是常年的征战啊，在欧洲跟这个打，跟那个打，反正就是。压迫了他这个经济的成长吧，哈，包括他国内的这些政策，他比较严酷，特别的不自由，哈，就是说压制了这个创新，哈，创造，哈，这个整个的17世纪吧，啊，就是西班牙，哈，是不断衰落，哈，与没落的一个时代。然后吧，就是1700年，这个查理二世的去世，啊，也就是说，是西班牙他这个。啊，衰落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啊，因为这一年啊，它就引发了一个西班牙王位争夺战，啊，主要是跟法国方面啊，然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不仅终结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霸权地位，还带来了更多疆域上的变化。奥地利哈、啊、哈布斯堡王室与英国波旁王朝仍是两大宿敌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战争的结果，就是这个波旁王室的这一支吧，哈、啊。他就控制了西班牙啊，以卡斯蒂利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帝国被击溃了，西班牙彻底失去了他在欧洲的这种强权地位。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法国的这个跟班了啊，像法国的跟班。然后就是18世纪吧，是西班牙改革的这个时代啊，改革有一些成果吧，但是也不太显著啊。到了1788年到1808年啊，就进入了所谓的旧制度的危机时代。就是说1808年吧，啊，就是拿破仑吧，他把西班牙给占领了啊，让他哥哥做了西班牙国王。反正这个法国大革命吧，对这个西班牙的后来的影响也都非常大。比如说吧，这个1814年啊到1814年到1820年这个6年时间，西班牙的政府不计其数，频繁更迭，任期大多不过数月而已。政府工作啊之所以愈来愈难展开啊，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一位大臣能够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财政危机啊进而导致军备啊严重不足，西班牙再难维持其强国地位，也对西班牙镇压美洲独立运动造成了障碍。就是说这个时候吧，正好西班牙这个美洲独立运动开始就是如火如荼的展开吧，就在这个时候，在1820年代吧，就是相继拉美基本上都独立了啊，基本上都独立了。但是呢，就国家内政而言，军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啊，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了啊，就是说西班牙历史上啊，他军人干政的现象非常严重，大家注意，这是有传统的啊，就是说弗朗哥吧，他就是一个军人，他就是军人干政的一个典型啊，军人主政、军人干政的一个典型，啊，独立战争 啊，拉开了军人干政的序幕，甚至让军事成为国家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这个军人干政这个现象，就是说他这个政治非常态啊，政治失败的一个表现吧，就是西班牙一个主要表现。就是18世纪、19世纪了，就是20年以后吧，就是西班牙也有什么自由主义的因子啊，但是也有保守主义的，也有什么，反正就是互相的这个拉扯吧啊。然后后来还有了什么选举权。啊，但是都，就是君主搞君主立宪制，还有什么宪法，但是就是国内的问题都比较多吧，啊，造成政治上的就是巨大的这种混乱。1868年至1874年啊，西班牙历史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啊，伴随政治权力的扩大，左翼宣传愈演愈烈，然而这一切仅是短暂的插曲。1868年之后，革命的走向反映出各派势力在目标定位上的差异啊，革命最终消融在君主制的复辟和革命前的社会状况之中。然后第一共和国宣告失败，半个世纪后政权才再次落到西班牙传统精英的手中。这个从1875年吧到1930年啊，这个50多年吧，属于复辟与独裁时期啊，就前面好像是推翻了君主制吧，现在君主制又卷土重来了，然后而且还更加独裁了啊，寡头政治啊。我开篇也说了嘛，到1900年的时候，就是说西班牙非常落后啊，这个国家吧还是一个啊农业国实际上啊，但是像什么英国呀、法国呀、德国早都是啊工业国家了啊，直到这个一战前夕吧，就是西班牙的对外贸易仍然依靠农产品啊、地下资源的出口以及成品的进口啊，这个国家就非常落后啊，它的经济啊、工业技术啊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就完全就是一个欧洲的这个二流三流国家了，是吧？啊，虽然说它比较幸运的没有参加一战、二战啊，但是这国家它的这个动荡啊、撕裂啊、战争其实一点也不少啊。下面就开始讲到了。啊，就是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1898年美西战争啊，然后美国海军把这个西班牙的海军给打没了，然后把西班牙的殖民地也都打没了，夺过来了，把菲律宾给夺过来了啊。然后1898年12月，美西两国签署巴黎合约，西班牙被迫放弃了古巴、菲律宾、波哥黎各岛、密克罗尼西亚诸岛等仅剩的海外殖民地啊，西班牙四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接近尾声啊，昔日大帝国的风采也荡然无存啊。西班牙以前嘛，比如说在美洲大陆占的地方就很大了啊，除了这个巴西，他把整个拉美地区都占了，包括今天美国的一些地区吧，很大的地区好像也都是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1909年7月啊，呼声高涨的总罢工和反战示威转变为无政府主义和反教会的起义。啊，我这里要分析一下了，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矛盾冲突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可能就跟他这种制度的这种啊专制性啊和带来的这种啊对人的这种啊思维啊身心的这种影响吧，都比较糟糕啊有关系，包括他经济比较落后，所以这个国家就是说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啊，就是说这个教会他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啊，就是说他也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往往吧也成为一个啊，就是说被反抗哈、被反对的这么一个对象吧。独裁政权最初取得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阵营双方的支持，这一充满悖论的事实不仅源于西班牙的结构危机啊，也是由于之前的统治中缺乏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解决议案。到1922年，几乎所有社会力量啊都对复辟的政治体系感到失望。然而独裁者的主要改革方案也均以失败告终。出于对经济效率低下、政府贪腐等现象的失望啊，最初支持里维拉的人也渐渐背离了他的统治，而权威道路的失败正是西班牙于1931年向民主的国家形式过渡的根源啊。这里我们注意这个政府贪腐啊，它原来就是一个专制国家啊，比较专制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有他这样的一个贪腐的一个哈，就惯性吧哈，就这样的国家就转型特别难哈，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说类似的，就是他的邻居法国，你看法国的这个从近代的这种像这种民主的稳定的这种转型其实也非常困难 是吧，也是什么几个共和国呀、几个帝国呀，像这样的哈。西班牙也是，它也是比较混乱的啊。所以说这种混乱吧，也不是说表明西班牙法国就不适宜民主自由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只是说它非常困难，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负债比较多啊，它这个历史负能量比较多啊，它的惯性比较大。当然了，还有各方面的这种干扰的因素啊，它也都比较大，所以说没有一个什么单一的这种啊什么影响，什么文化上的影响啊，什么这些宗教的影响，也不是这么简单。这样吧，就到了反正就是第二共和国了，就是1931年，可能也是应该是出现了这个1931年的君主制崩溃啊，然后进入了第二共和国。这个第二个共和国吧啊，大概有五年或者是八年啊，因为有的认为是1936年就结束了，有的认为是1939年结束的啊。就是在这个第二共和国时期啊，就各方面吧，就是激荡交锋啊，什么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然后什么各种主义吧，然后各派的人啊，斗争的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吧，就是他这个第二共和国啊，他有这个很强的这个民主因素啊。在1931年6月为之前会议而组织的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取得显著胜利，左翼和中间派共获得近400个啊议会席位，右翼党派约有80个席位。就是说他这个把这个共和国给推翻吧，所以说有很大的争议性啊。就弗朗哥那一派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争议性，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人家这个也是虽然不稳定，但是他也算是民主的共和的这么一方啊。当然可能这里边也有一些激进分子吧啊，比如受这个苏联影响的一些人啊。反正这个第二共和国吧啊，他有一些激进政策吧，结果引发了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反弹吧啊，就是后来军人啊开始造反吧啊，就是以弗朗哥为首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一派人吧啊，就是保守派啊他们这些开始啊就是反攻吧，然后发动政变。这个弗朗哥吧，我得介绍一下，就这个人好像是1892年出生的啊 ,1975 年去世啊，他是当时在欧洲来说是最年轻的将军啊，就是他很年轻 ,33 岁就成为将军了。在欧洲啊，当时的欧洲他属于最年轻的啊，成为一个准将好像只有33岁。啊，这个人吧还有一定才能啊。包括他成为那个长江党的领袖吧，实际上本来吧长江党不是他创立的啊，是另一个人创立，那个人好像被处死了吧，被共和派。然后就是属于这个弗朗哥趁虚而入吧，然后跟那个长枪党什么合并改造什么的，然后他后来控制了这个长枪党啊。长枪党吧当时属于一个极右翼啊，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一个右翼了啊，就他这个激进的这种极端的一面就是有点少了。这里我再要强调一下，就是说西班牙吧在那之前嘛啊，就是想殖民这个摩洛哥啊，虽然很多人都反对吧啊，然后摩洛哥方面也造反啊，但是呢他们确实有一支军队啊在摩洛哥啊，后来这支军队吧就是成了这个弗朗哥手下的这个主力之一吧啊，开始就反攻这个西班牙本土来夺权。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和国吧，共和派这一方啊，他们是得到谁支持的，是得到国际上的很多支持，尤其是这些左翼的这些支持啊，当时国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志愿者啊，什么奥威尔啊、海明威啊，他们这些人啊，大概有4万人嘛，组成一个国际纵队啊。当然，这个极左派也获得了这个斯大林啊、苏联的支持，但是一开始斯大林介入不深啊，是后来慢慢的可能介入深了。但是呢，就是弗朗哥这一边，他得到的支持和资助更多啊，非常非常多，尤其是来自意大利。啊，当然他得到了纳粹德国的希特勒的支持也比较多，但是得到了意大利的支持就特别多啊，这些物资啊，这些资源远远都多于苏联啊对那个就是对那个左派的这种支持。就是有一个评论嘛，就是说你看国际纵队啊有4万到6万人嘛啊，他们来自很多国家啊，就是说让这个共和派吧这一边吧得到了这种 哈、啊、道义的这种背书啊，好的，好像显得就非常得民意哈、啊，就是说让这个弗朗哥的一派吧，就显得就是就失德了哈、啊，没失去了道义了哈、啊，就好像就是我们得到了国际的这个民心民意啊。反正这个西班牙内战嘛，就是非常重要，然后打得非常残酷啊。当时他的人口好像只有两三千万嘛，但是在内战当中死的人啊，伤的人好像得有好几百万，死的大概也有五六十万。然后战后还有一大镇压，也镇压了好多人，关到集中营里也好多人啊，大概十万二十万的。就说这些人吧，这些被清洗的人吧，他们这个什么墓地啊，好像以前都没有开掘过，都不许问哈、啊，然后到了60年之后，到过2000年啊，才开始西班牙啊，开始这个叫掘尸吧，掘尸坑啊，就开始挖这个尸体啊，才开始对这段历史啊，又开始啊，就是关注和谈论起来啊，就是说一直被压抑了60年吧啊，反正后来弗朗哥掌权了，但是弗朗哥这人吧也算是个经济外行吧啊，当时也是二战的这个不稳定的环境啊，他可能本人吧对这经济什么的也都不在行啊，实际上吧但是他维持了就是西班牙的这个独立的地位吧，你看他也没有参与二战，也没有特别倾向法西斯主义啊，然后还后来让这个法西斯主义的这个因素吧减少啊，但是在战后吧就是发展经济吧，人家其他国家经济都腾飞了，但是西班牙在1945到1955年之间啊，还是一个比较内向，出口也很少，然后跟外界联系都非常少的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啊，非常落后啊，然后到1955年好像还有点像改开那个形式吧啊，就快速的发展了10年啊，但是到1965年大概后边又发展又慢了啊，这样一直到1975年这个弗朗哥去世啊。在弗朗哥去世之前吧啊，好像就葡萄牙吧也发生了什么康乃馨革命之类的，反正这个叫民主大潮吧也就席卷了啊，反正欧洲基本上都是民主，不是，西欧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了，然后就是说西班牙被这个民主国家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是吧，然后可能弗朗哥也看清了大势吧啊，然后在死前也做了一些安排，可能为这个西班牙顺利的这个转型啊进行了一个铺垫嘛啊，他让自己的接班人嘛又变回了君主啊，就是好像那个叫所谓的后来被称为这个叫民主国王吧啊，这个胡安卡洛斯啊，实际上弗朗哥吧就在西班牙的争议都非常大，实际上这个卡洛斯啊他实际上争议也非常大，然后还有苏亚雷斯啊接替纳瓦罗成为西班牙首相，这是1976年7月的事儿啊。这个苏亚雷斯吧虽然来自弗朗哥政府，但是支持改革，就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苏亚雷斯他也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啊，就是主要还是这个国王啊和这个苏亚雷斯。当然这些情况吧我们可以参照韩国呀台湾这些情况来看啊，就有点很相似的地方啊。然后在这个76年77年什么的啊，向民主的过渡也伴随着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啊，不计其数的破产，激烈的罢工和失业率的迅速攀升啊，你看他转型的时候这个经济实际上是很糟糕的啊，经济啊民生都非常糟糕的啊，经济发展尤其是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遭到尖锐的批判，青少年中出现了失业和毒品两大消费问题啊，在这个西欧失业率最高的国家里，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能得到实习机会或工作岗位的人不足一半，街头抢劫、入室盗窃及盗车在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屡见不鲜啊，你看这种情况其实一直啊到现在可能也都非常严重，西班牙的这个犯罪率可能也都非常高啊。就是从76年吧啊 ,75 年 ,76 年一直到了这个81年啊，这就是一个过渡啊，从渐渐的这个民主制度开始稳定啊成型啊，就是1982年啊，就是那个算是工人社会党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掌握了政权啊。1982年即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这一年被视为过渡期的终点啊，从82年一直到96年啊，掌权了14年啊，就是所谓的左派啊。然后右派啊他就是 叫人民党啊，实际上它是个右派啊，它是包括教会呀、啊、一些什么人保守势力啊，他们是属于右派，然后主要是左右啊这两个派他互相轮流执政吧，就我刚刚说的这个工人社会党和这个右派的人民党。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首相苏亚雷斯是西班牙走向民主的真正设计师。此外，西班牙民众温和的政治态度，政坛两极来自右派啊人民同盟的伊利瓦内和来自共产党阵营的卡利洛两人的自我担当啊，均推动了西班牙的民主进程啊。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大人物啊，他们的这个作用嘛，应该也是非常大的啊。只要表现良好，可能影响都非常重要啊。要表现糟糕了，可能啊，就是影响都非常消极了。所以说，在历史的这个转型期吧，有时候。哈，几个人的作用他都非常大，如果这几个人啊地位相当突出，能力又非常非凡的话，他可能影响就非常之大。他们就是民意领袖啊，是人民啊，就民众特别信任的人啊，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力强啊，操守又好的话，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啊，我这里必须要强调啊，就是说像这个西班牙吧，它是一个历史负能量啊传统这个惯性影响非常之大的国家啊，这些都是啊很负面的这个遗产啊，所以说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他实际上问题都很大。然后我读两段啊，这个冈萨雷斯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为啊并非全部啊都有积极影响。自90年代初以来，政治领域的种种现象遭到的诟病愈来愈多。在公共领域，人们对裙带关系、逢迎贿赂、狂妄之大、挑衅性里炫耀的特权、国家行政机构的效率低下、技术治国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的麻木消费至上、物质主义思想与行为批判的声音也愈来愈大。90年代政府不断陷入危机，贪腐丑闻也未曾中断。注意，这是左派啊，在左派的政府。然后右派的人民党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啊，就接连不断丑闻和嫌疑，大大损害了选民对工人社会党的信任啊。就是说他这个遗产啊，也包括就是说你们政府公务员啊官员他们的这个态度啊，他们啊就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啊，就他们的一些心理影响啊，对他们的这个思维习惯什么都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到了1996年了啊，然后就是人民党右派的人民党上台啊，那个人叫阿斯纳尔，他当选了两届，一直做到2004年。啊 ,1996 年他这个政府换届吧啊，就算是政党轮替了啊，展现了民主环境下正常平稳的换届过程。保守派上台不久啊，人们便认清了一个事实，人民党在选举时所做的一部分承诺无法付诸实施。啊，阿斯纳尔政府非但无法推行西班牙民主主义政策，在很多问题上，政府甚至不得不迁就自治区的要求。然后在国防政治上，西班牙致力于加入北约司令部。啊，这个注意这个伊拉克战争啊 ,2003 年你看这个保守派政府吧，他就向美国积极靠拢啊。就是说他加入了这个伊拉克战争啊，就是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大，当时好像英国好像就是法国德国都是反对的啊，就是反对这个伊拉克战争的，但是西班牙却啊向美国靠拢，虽然他那时候已经是欧盟成员了。2000年西班牙经济共有大约啊2250万从业者啊，比1974年从业人数少了50万左右。而在此期间，西班牙人口已在3930万基础上增加了近400万啊，也就是说人口有点老龄化了 啊但是失业非常严重啊，在区域性失业和青少年失业问题上，西班牙经济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个我插两句评论吧哈，我觉得还是西班牙最起码可能跟他这个旧势力非常强大啊，旧势力一直没有被瓦解，它有关系啊，包括政治上的这个传统势力哈，还有经济上的，他们掌握着肯定掌握了大量的这个资源啊，可能我估计西班牙的这个贫富分化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哈。因为我现在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嘛啊，我觉得起码西班牙可能哈，他这种政治经济权力的 啊，这种极度的不平等啊，是导致他这个失业问题严重的这么一个主因吧，啊，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包括他这个国家教育他也上不去，啊，所以说他这个教育上不去的话，然后他的国家的创新啊，这个国际竞争力都非常弱，实际上都非常弱，他跟一般的欧洲国家都没法比，像北欧国家他们的科学技术啊，他们的教育水平都非常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都非常强，但是西班牙却非常弱，都非常弱。西班牙它的这个福利也都非常少啊，它的社会不平等更严重啊。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葡萄牙了，他们都是一样的。这个第二任期吧，这个阿斯纳尔他的执政风格变得更高傲更狂妄啊。然后还有一个丑闻吧，就是2004年发生那个恐怖袭击啊。啊，为防止民众继续谴责政府的啊对伊拉克的政策，避免该世界在大选即将来临时对保守派造成消极影响，啊，人民党在首相阿斯纳尔的压力下，立即指认艾塔为恐怖袭击的发动者，艾塔即刻否认参与了此次袭击，并归咎于伊斯兰组织。啊，自3月12日晚，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作案者具有伊斯兰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仍然坚称罪犯是艾塔的成员，以便通过这种手腕在竞选中取胜。政府的观点明显与长期追踪罪犯足迹的调查以及安全机构得出的结论相悖。在接下来几个月中，随着案件真相浮出水面，西班牙人一再谴责政府故意欺骗公众。啊，人民党这一欺骗诡计反而使那些弃权者中的大多数人在3月14日即投票权的最后一天最终将选票投给了社会主义党派。于是以萨帕特罗为总书记的公社党获得 42.6% 的选票啊，意外地在大选中啊获胜。新上任的社会主义执政者中有一半是女性。啊，这在西班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大家注意这一点啊。左派它里边有，啊，就是女性嘛和男女更为平等一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实际上政策他们也会导向，啊，男女更为平等。这里我解释一下，就前面它这个艾塔是什么哈，啊，就是巴斯克祖国和自由组织啊。巴斯克它是以前西班牙原来的一个王国吧，啊，后来就是被那个卡斯达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给合并进去了，但是这个。后来吧，他们有这个民族主义诉求，包括这个加泰罗尼亚啊，他们也有这个民族主义诉求啊。民族主义诉求就是可能跟他原来这个中央集权啊，什么对地方利益照顾不够有关系吧。反正老是征跟征税，人家搞得人家很烦，然后一直冲突不断嘛。这个矛盾冲突延续了几百年，然后反正人家就想独立啊，反正就这个对这个大统一啊、大一统的这个认同很弱。啊，这个艾塔巴它就是一个像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一个极端组织吧，哈，啊，它也，反正就经常搞恐怖袭击啊，所以说这个西班牙一直有这些恐怖袭击这些事儿。但是呢，因为西班牙参与了这个伊拉克战争吧，所以导致这个伊斯兰这个激进势力向他们报复，所以发生了这个2004年初的这个马德里这个火车的这个恐袭啊，造成了191人死亡啊，接近2000人受伤啊，这还是非常严重的。反正就是后来就是社会主义左派当政吧啊。应该说那几年经济发展还是非常快的啊，但是呢西班牙还是有问题。西班牙搞这个房地产开发，因为他这个我说了他其他方面都比较弱，但又通过房地产开发呀，房地产然后好多吧，大量的资金进来啊，包括什么各个国家的资金嘛，他当时盖的房子非常多啊，有点像中国了现在。然后07年08年这个次贷危机一来，他这个薄弱的经济基础和这个泡沫经济吧，也就是房地产经济吧，顷刻之间就垮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危机比其他国家要严重的多，他的这个失业非常多。哎，包括他在国家暴露出其他方面的问题吧，啊，他这个行政方面的问题，啊，反正这个左派的这个党好像表现也不佳，这样的话就表现不佳了。但是后来，右派又上来了，啊，其实表现也不佳。然后吧，就是2018年6月，哈，啊，这就是去年了，啊，又爆出一个大丑闻来了，就是人民党一个大丑闻，他十几年前的一个大丑闻嘛，他们就是搞权钱交易吧，被曝光了，啊。然后，这个右派 又那个属于引咎辞职了啊，然后左派又开始上台了，就到现在啊，就左派上台就现在啊。最后时间不多了吧，我想总结一下啊，我就说你看西班牙这样的，他这个专制传统这么深入的国家，幸好没搞美国那个总统制，幸好没有搞这总统制哈，如果搞总统制的话，他肯定就很容易回归这种威权统治啊，还有他这个总传统力量啊，他这种社会撕裂，就这个国家吧，这个负能量这个烂传统非常多，就跟中国一样，所以说未来真的必须要小心翼翼啊，必须要加倍小心加倍努力啊，西班牙的这种情况。然后我再说吧，就是说人家那些为什么要闹独立啊，什么加泰罗尼亚那些闹分离啊，就是因为他以前那个西班牙中央政府吧，他对人家的利益照顾不够啊，导致这个积怨啊，啊包括现在好像好多方面做的也不好吧啊。然后我就说像有点像夫妻了哈，如果那个强势的一方老是不考虑这个弱势的一方的这个利益，最后肯定夫妻要闹崩啊。就是还有吧，西班牙吧，它这个旅游非常发达，它这个旅游业非常发达，它每年能来好几千万人，然后对经济的贡献大概占了10%多啊。然后这个国家非常好客啊，奔牛啊，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啊，然后斗牛啊，然后人们都愿意去那里海边去晒太阳，因为好像西欧北欧他们那些太阳都比较少嘛，然后去那个西班牙人然后比较好客啊。但在国家人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噪音污染非常厉害啊，好多什么年轻人的这个听力都被损伤了，这个人他们这个国家反正就是噪声非常厉害非常严重啊，这很奇特的现象啊。好了，我看这个啊，这个快满了，我现在不能多说了啊。好的，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吧，讲的也不好啊，可能作为一个线索啊，或者说一些基本材料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好的，谢谢啊。